这个时候推荐牛皮席，你会说疯了吧，哪还用得上。其实给我五分钟我可以说动你，但是今天我不想劝您，因为您不是我要说的人群。今天的活动针对的就是在等开仓特惠的朋友，这部分朋友可能是买过咱们孟德兰凉席三五床了，介绍了朋友好几个了，用席子好几年了，知道品质，了解价格，就在期待这全年一次的开仓特惠。那今天自然不会让您失望，一米五乘以两米规格的水牛皮软睡席，不需要厂商建议的零售价格8900元，只要1999。与此同时，赠送一对599元的牛皮枕席。哇，我想听到这里感叹哇的听众肯定会特别多，对，对得起您的等待，今天下手就是最好时机。想用席中贵族牛皮席的，想要体验牛皮席免打理的简单生活的，想要送人的，孩子结婚陪嫁的，都不要错过4007106108 4007106108。记住了，2018年9月7号礼拜五，仅有今天可以享受优惠，全国百家享购时间同步推荐，错过今天就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了。4007106108 4007106108。说一说孟德兰牛皮席必买的几大因素，首先是品质。人活一辈子，买品牌穿名牌不仅是面子，更是品质。这种皮席子呢，首先是大气奢华，放在家里面上档次，其次是舒服。牛皮席柔软的像床单，凉而不寒，温而不热，老年人用不用开空调，微吊扇刮刮风就很舒服了。年轻人呢也不要贪凉，两个小时的空调就可以保持到一夜的舒适。还有一个优点啊，就是安全。再来说到价格，市面上只要是三峡库区的水牛皮的真皮材质的，有一定厚度的，都要卖到4000块以上。而我们今天9月7号一年一次的开仓放价，仅在今天，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床不要8900，只要1999。成功订购还要再送牛皮枕席一对。好多家庭都是直接给宝宝垫牛皮枕席，而且你买了牛皮席之后会发现枕席配套自然是相得益彰。好，来看到手机尾号0254的朋友说啊，偶然听到你们的节目，没想到直接送枕席啊，今天呢再买一床给爸妈用啊，还没买的大家今天赶快下手，因为俗话说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了。1999块钱带回家可以用上几十年的席子，享受舒适生活，享受没有打理席子的家务负担。而且今天呢还是史上首次，也是史上唯一的一次把牛皮枕席拿出来免费赠送的。我推荐了9年的牛皮席，真的是从来没送过牛皮枕席啊。所以说4007106108 4007106108，提醒各位赶紧拨打4007106108，活动还有2分钟，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好，5288的朋友说牛皮席太好睡了，这一个夏天过去了太省事儿了，以前呢一周洗一次床单，这几个月用牛皮席啊，这毛巾抹一抹就好了，可轻松了。没有想到说今天还有枕席送，我可是花599自己买的，那今天呢就再买一床给老妈用。还有9003的朋友说啊，牛皮席自己家睡了6年了，家里孩子直接说皮席子太舒服了，赖在上面不肯走，今天呢给他定制一床。孟德兰的三峡库区水牛皮的软睡席我们推荐了9年的时间，今天呢是唯一的一次开仓活动，您购买就对了。拨打4007106108，不需要8900，只要1999，同时呢还要再送一对牛皮枕席，席子带回家用上50年以上的时间，享受到牛皮凉席床单一样柔软，席子一样凉爽，让每一天回家都是放松，让每一次睡眠都是享受。最后30秒钟倒计时，全年仅此一次，仅在今天9月7号礼拜五，没有家当的开仓放假活动，拨打40071061081999，买牛皮席再送599元的牛皮枕席。今天听到，今天截止，机会可遇不可求，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关云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蔡瑁眼珠一转，我有个办法能把刘备杀了。蔡氏一听，你有什么办法？我今天晚上夜至三更，带人悄悄的把刘备的馆驿包围起来，人不知鬼不觉的溜进馆驿，偷偷下手，我把刘备一杀，不就完了吗？给他来个先斩后奏，明天再告诉我姐夫，说是刘备已经叫我杀死了，他能把我怎么的？蔡氏一听是个好办法，可有一样，兄弟啊，你可千万别走漏风声啊！刘备手下的几员大将都挺厉害，再又说了，你姐夫刘表啊，他总对刘备下不了这狠心，真像他个亲兄弟似的。你说这个人怪不怪？没什么，背着他，他一点不知道。好在呀、我姐夫这次是把刘玄德一个人请来的，他那几员大将都在新野呢，杀完了刘备，咱们再收拾那几个，您就甭管了。蔡瑁说完了，也不等蔡氏再说什么了，他就出去了。又调兵又遣将，他这么一折腾，让一基先生发现了。一基一看蔡瑁没这么忙过呀，今儿他这怎么了？东一头西头满是乱撞。一基就问一个军校，这军校跟一基先生挺好，先生您还不知道呢。不知道啊，蔡瑁将军要杀刘备啊。什么时候动手啊？今夜三更，您可跟谁都别说呀，我得走了。那军校跑了。哎呦，一基先生心里就打开了鼓楼，他盼呐、等啊，盼什么呀？盼天黑呀、等天黑以后到定睛了，一基先生就跑到馆驿来了。刘备啊，正坐在屋里这发愣呢，怎么回事儿？自从在酒席宴前跟刘表说了那番话之后，他回来心里一直窝囊。你说我今儿这是怎么了？干嘛跟刘表说那么一番话呀？那些话就不应该说，尤其后边这句，我是天下人如草芥，你说这话说的太大了，不能跟刘表说这个呀。刘备坐这儿正窝火呢，连龙一挑，一基先生进来了。哎，一先生，天都到这般时候，您怎么还不安歇？嗨，玄德公，你还被蒙在鼓里呀、蔡瑁要下毒手了，是这么回事。哦，他们什么时候动手？今夜三更。那我该如何？您赶快走吧。刘备一听，那不行啊，走，我得跟我哥哥刘表说一声。嗨，一基一听，这都什么时候了，人家都要杀您了，您还想跟你大哥说一声？你快走吧。哦，多谢先生。刘备给一基施了一礼，吩咐人赶快备马，悄悄离开馆驿了。鼓打三更，蔡瑁带着人哗就把馆驿给围起来，围了个风雨不透。然后他提着宝剑，带着几个亲随就闯到屋里来了。哟，刘备啊，早走了。把蔡瑁急得直跺脚，难道这是有人给走漏风声了不成吗？不能啊，难道说刘备能掐会算？真是岂有此理。急得他在院子里直转圈， 追不行吗？还怎么追呀、啊、现在已经都回了新野县了。哈哈，蔡瑁想来想去，刘玄德，你逃得了今日，逃不了明天呐、啊！我让你累生双翅，也飞不出我蔡瑁的掌心去，我非把你置于死地不可。嗯，想到这儿，眼珠一转，有了，提起笔来，就在墙上刷刷刷写了一首诗。写完了，他把笔一扔，就找刘表来了。现在天刚亮，他已经折腾了一宿了。到这儿就把刘表叫起来，哎呀，姐丈，您还睡大觉呢？刘表一看，怎么了？你这么早找我干嘛呀？嗨嗨，您还不知道呢，刘备刘玄德反了。啊？把刘表吓一跳，什么？刘备反了啊？他提了一首反诗，不辞而去。看这样子，他好像是回新野调兵去了，要打咱们的荆州。刘表一听，你胡说什么呀？您跟我去看看去。蔡瑁扶刘表上马，就奔这馆驿来。来到屋里的，您看，这不是他写的吗？刘表往墙上一看，果然有一首诗。这首诗写的什么呀？数年徒守困，空对旧山川。龙旗池中物，乘雷欲上天。说我这么些年呢，我就这么守着困着，我是一条龙啊，龙不是池子里头的东西，哪天要咔嚓一声雷响，我就上天了。哈哈，果然是一首反诗啊，把刘表气坏。好你刘玄德呀，你太对不过我了，我待你不敢说恩重如山呢、啊、果然呢、啊，你有反意想夺我的荆州，我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气得刘表直咬牙。蔡瑁在旁边一看，是火候了，我得扇两下。姐丈，您传令我去捉刘备吧。嗯，对，传我将令，率三军包围新野，把刘备的首级给我拿到荆州。好嘛，都口吃了，说话都磕巴了，真气糊涂了。蔡瑁一看正中下怀呀、啊，我这把火啊算烧正了啊，遵命。他立刻去点兵去了。这时候刘表打馆驿出来，站在门口这提着宝剑，气得他呼呼的直喘。他就觉得刘备刘玄德这人太无义了。他在这儿站了一会儿啊，凉风那么一吹，嗯，刘表这时候有点清醒了，他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想起什么事儿来？这刘备我跟他在一块儿待了好几年，他也没写过诗啊，我没见他提过诗答过对儿，那今儿怎么好端端的他在墙上写这么一首诗呢？ 不对，刘表叫着自己的名字。刘景生，你可得冷静点，这是怎么当的事儿？ 那么既然刘备平素不作诗，忽然间他写这么一首干什么呀？这是不是有人离间我与玄德呀？ 嗯，这事我不可不查。 想到这儿啊，刘表的心里头平静多了。正在这功夫，蔡瑁过来了。 主公，我已经把人马点齐，请您传令吧。 刘表不是蔡瑁的姐夫吗？他怎么叫主公啊？这不是当着这么多人呢吗？叫那个姐丈得回家叫去，当着别人他得称主公。刘表一听，什么人马点齐了？ 等等等等，他上下看了看蔡瑁， 嚯， 披挂整齐，是满脸杀气。蔡瑁，主公，不要发兵。 蔡瑁一听，主公啊， 这么大的事，您怎么能放过刘备呢？他这不是明明要夺取荆州吗？这首诗， 慢着，我这兄弟他不会作诗，他写不出这首诗来，这指不定是谁写的呢。 蔡瑁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哎呦，主公，那么您说要不是刘备写的，那是谁写的呀？ 别忙，我得好好的查问查问，查出来之后啊，我饶不了这写诗的，说不定这是有人给我兄弟刘备栽赃。 吓得蔡瑁当时把头就低下，怎么回事？他脸上有点变色儿。 刘表还真没看出来，听见了没有？别轻易就发兵了，这个事得慎重行事，慢慢的再商量商量吧。嘡啷一下，他把宝剑往地上一扔，刘表回家了。 蔡瑁这气呀，我白折腾了，合着还这人怎么这样啊？哎呀，刚才我看他火气不小啊，这怎么办呢？ 他手下的偏将都过来了， 蔡将军，咱们什么时候起兵啊？点不点炮啊？去去去去！ 都姐哪儿来的？大伙一听啊，都姐营房来的，姐哪儿来回哪儿去？你没听主公说吗？不发兵了。这首诗啊，啊是假的。 哦，全没明白。蔡瑁站在这儿，气得俩眼发直。他想了一想，哼，刘备，你以为这就算完了？我非把你杀了不可。他上马就找他姐姐蔡氏夫人来了。到这儿，他跟蔡氏夫人这么一说这经过，蔡夫人生气了。你说你这个废物，让你办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成啊，你怎么会让刘备跑了呢？插着双翅也不能让他飞出荆州啊。是啊，要么这事儿我怎么，嗨，您别生气了，我觉着我写这首反诗啊，使我家主公能信你真是个没用的人，刘备从来没写过诗，那主公他怎么能信呢？蔡瑁一听，可也是，您看我把这事儿忘了，不是说刘备挺有才学吗？哦，有才学就得能写诗啊，你那个脑袋怎么就不会转个圈呢？我这不是转了吗？别废话了。蔡氏想了一想，自言自语的，绝不能让刘备在我荆襄九郡这么逍遥自在，一定得把他除了。蔡瑁一听，连连点头，姐姐您说的对呀，可怎么个除法呢？这一句话呀，给蔡氏提了醒了，有了。兄弟呀，咱们荆襄不是有个规矩吗？每年只要是丰收了，就要开个庆丰收的盛会。 哦，蔡瑁猛地想起来了，得了，您别说了，我知道了，您等着瞧吧。 瞧什么呢？瞧刘备的手气，我把他脑袋给您提了来。蔡瑁说完转身就走了。蔡氏望着兄弟的背影微微一笑。蔡瑁找刘表来了， 主公啊，咱们每年要是丰收了，不是都要开一个庆丰收的盛会吗？今年您知道吗？咱们荆襄九郡可是个大丰收啊。 哎呦，那粮食打得就像山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呐。这真是您的福气。 主公，我看今年咱们得好好庆贺一番。 您说咱们这盛会在襄阳开好不好啊？ 刘表点头，可以呀、啊，可得把各地的郡县官员都请来呀、啊。 您得好好的在那会上啊，勉励勉励大家，您得亲自到会。 刘表一皱眉，嗨，蔡瑁啊，你没看出来吗？我气机正发作呀、啊，犯了病了，上不来气儿。 这气机症是什么病啊？就是哮喘症。厉害了的时候啊，食水不进，上不来气儿。 哎呀，蔡瑁一听，可是这么回事儿，那您不去怎么办呢？ 叫刘琦和刘琮去吧。 哎呀，主公啊，两位公子那当然要到会，可是那范林太轻了，他跟那些各地的官员怎么说呢？刘表一听是这么回事，哎，有了，你到新野把我兄弟刘备请来，叫他替我招待各郡县的官员。 哦，你想的真周到，遵命。蔡瑁这乐呀，心里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他一方面传令各郡县，告诉各地官员开会的日期，另一方面写一封请柬，派人送到新野去请刘玄德。 刘备接着这封请柬一看，就把眉头皱起来了。自从那天一击给他通风报信，他离开了荆州之后，刘备心里一直不痛快。今天一接这请柬，那么荆襄开这个庆丰收的盛会，干嘛叫我去？这是怎么回事？刘备就把关张赵云还有孙乾简雍糜竺等人全请来了，他就把那天呢到荆州怎么和刘表在酒席宴前说的那番话，以及晚上一击先生怎么给他报的信，就全说了。刘备这嘴可真严，这么长时间了他一句没提，大家都不知道这事儿。在座的孙乾这么一听啊，嗨，我说看主公那天回来您气色不好呢，我就觉得您有什么心事，我也没好意思问，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蔡瑁既有加害主公之心，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封请柬，让您代替刘景升去开这个会呀、啊？我说您不能去。为什么？恐怕这又是蔡瑁的圈套。嗯，刘备点了点头，孙乾说的有理呀、啊，这不是多心，是不可不防啊。云长听到这会儿，把残眉这么一皱，大哥，啊，那么既然您跟刘景升说了这么一番话，那天刘景升对您怎么样？他没怎么样，招我。即使人家也没说什么，是您自己这么想。您这话说的有点口场，话说的有点大，是刘表会不高兴。当时刘表不是没申斥您吗？那您干嘛想这么多呀？我看景升一直待您如兄弟呀、啊，那么这次请您到襄阳去开这个庆丰收的盛会，您应该去。您要不去，我怕倒引起刘景升对您的疑心。刘备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没说话。刘备心里头很清楚，他知道刘表啊目前还不至于害他，因为刘表还要利用自己防备曹操和抵制蔡家的势力。可是刘备忘了，刘表啊他没办法制止蔡家姐弟的阴谋啊。 张飞急了，大哥趁早别去，我看呐、啊、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一击先生能五更半夜的跑那儿去给您送个信儿，那这准是真的。蔡瑁没敢好心，说不定啊这封请柬呢、啊、哼，刘景升许不知道。 哎呀，三弟你别着急呀、啊、慢慢说。子龙一看这事儿僵住了， 这让玄德怎么办呢？到底是去呀是不去呀？我看这么着得了，咱们还是去，我率领300精兵保护主公，万无一失。玄德一听乐了，哎，子龙跟我去那可就没事了，还是去对呀、啊、你们诸公就放心吧，不会有什么差错。大家一听有子龙保驾，也就都放了心了。在开会的前一天，玄德带着子龙来到了襄阳。这个新野离襄阳才几十里路，是撒马就到。有人早就抱进襄阳城了，蔡瑁亲自出城迎接，霍特老远就下了马了，站在道边那儿，一见玄德是毕恭毕敬，上前十里，哎呀，使君您来了，迎接来迟，望您恕罪。玄德赶快在马上拱了拱手，哎呀，蔡将军免礼免礼，我来迟了吧，您来的不晚呐。蔡瑁说话多和气，刘备心里有数，心说那天晚上三更天，你带着人包围管义，你去没去啊？哼，你准去了你。玄德还不知道呢，不但去了，还在他屋里给写了首反诗呢。今天玄德一看蔡瑁这个样子，不像有什么歹心。刘备心说，不像啊，不像我也得留点神。和蔡瑁陪着刘备来到了城关口这儿，公子刘琦和刘琮在关口这儿接着呢。看玄德的马到了，刘琦赶忙上前牵马坠镫，叔叔您来了，对玄德真像亲叔叔一样。玄德赶忙下了马，左手拉着刘琦，右手拉着刘琮，二位贤侄，你们早就来了，你父亲能来吗？哎呀，叔叔，我父亲病势沉重，来不了了，他老人家说让您呢代替他老主持这次庆丰收的盛会。玄德一听，嗨，二位贤侄啊，我哪主持得了啊，我也不敢这么做呀，那么既然我家兄长有命，我只好遵从吧。公子刘琦一听，有劳叔叔。公子把玄德给请到了馆驿。嚯，蔡瑁啊，是为前为后啊，百倍殷勤。蔡瑁看得很清楚，玄德不管是在哪儿这么一站，还是在哪儿一坐，身边总有一位大将赵云赵子龙。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公子把玄德给请到了馆驿，嚯，蔡瑁是为前为后啊，百倍殷勤。蔡瑁看得很清楚，玄德不管是在哪儿这么一站，还是在哪儿一坐，身边总有一位大将赵云赵子龙。他披挂整齐，是肋下佩剑，气宇轩昂，面沉似水，二目如剑，那两个眼睛的目光跟宝剑尖似的，看谁一眼呐，别人就机灵打个冷战。蔡瑁一想，这位 下人认为，迎接完了玄德之后，蔡瑁又把他布置安排好了的人马查点了一遍，他把他的兄弟蔡和安排到了东门，在那儿把守着，让蔡中守南门，蔡勋守北门，因为西门外有一条潭溪河，这条大河呀是水深六级，直通湘江，所以蔡瑁在西门这儿没安排人。他查点完了之后，又叫过两员大将来，是文聘、王威。蔡瑁告诉这俩人，明天这个庆贺宴会一开始，你们二位要这么这么这么办，不得有误。 哦，遵令。 第二天在开宴之前，玄德来了，胯下骑着他的地卢马，子龙牵着缰绳，300精兵列队相随，好威风啊。玄德一到，两位公子率文武把玄德请进去，有人把地卢马接过来给拴到了后园。玄德来到大厅，正居中已经把座位给玄德安排好了，刘琦在左手，刘琮在右手，陪着玄德落了座。子龙在玄德的身后是按剑而立，寸步不离呀。眼看要开宴了，过来两员大将文聘和王威，走到子龙将军跟前，他们一拱手，啊，赵云将军，我们单摆下一桌酒席，请将军痛饮几杯，您跟我们到这边来喝吧，这屋里可能有点乱，他们要把子龙给请到大厅外边去。那子龙哪去呀？他一摆手，呵呵，不不，我不会饮酒。这俩一听，啊，哎呀，身为上将军哪有不会饮酒的呀？子龙将军休得推辞，您随我来吧。哎，多谢二位将军的美意，改日再饮吧。子龙把脸就转过去了，哎呀，子龙将军，您怎么好不赏我们这个面子呢？无论如何您也得去坐一坐，喝几杯呀，我们久仰子龙将军之大名啊，您快马神枪，名震华夏，谁不知道赵子龙啊，所以我们总想跟您亲近亲近。子龙不去，这俩劝起来没完。赵子龙火了，啪被剑袍这么一甩，哎，我说过了，今日我不能吃酒，你们休得啰嗦。说到这儿，子龙把双眉这么一挑，虎目圆睁，被文聘、王威吓了一跳。这个俩人也不敢再劝了，干在那儿了。这时候蒯越过来，蒯越看了看文聘、王威，心说你们俩劝赵子龙怎么能劝得动啊，他在这儿保着驾呢，你们没看出来吗？这得跟刘玄德说呀。蒯越过来低低的声音，使君，您看众武将都想和子龙将军亲近亲近，要痛饮几杯，您说句话吧。开始玄德由新野来到襄阳，他那个心一直提着，自从见着公子刘琦和刘琮之后啊，玄德心里踏实了一点，觉得不会出什么事情了吧。玄德听蒯越这一说，他转过脸来看了看，可不是吗？文聘、王威面红耳赤，站在那会儿下不了台了。啊，子龙，你就去喝几杯吧。主公，我……子龙看了看玄德，心里说：主公，您怎么让我离开您呢？那怎么能行啊？玄德轻轻摇了摇头，用目示意，那意思，子龙你去吧，不要紧，这儿出不了什么事儿，你不会喝两杯就赶快回来吗？子龙只得领令了， 他冲着玄德一拱手，随着文聘王威出去。蔡瑁坐在那会儿一看，子龙走了，他扑通的一下把那颗心放在肚子里了。玄德代表刘表刘景升先说了几句勉励大伙的话，然后这宴会就开始了。玄德坐在那儿喝这丰收酒啊，喝得还真挺踏实。他挺踏实，可把一级先生急得要吐血了。他知道蔡瑁这番安排，可怎么告诉刘备？哎，他灵机一动，一级站起来亲自霸盏，给挨桌满酒。这你谁也说不出门来。当他满酒到玄德跟前的时候，一级往前一探身，轻轻说了一句话：“请君更衣。”他冲玄德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快走。玄德就明白了，把酒杯这么一推，看样子好像要出去方便方便，他就奔后园来。一级从后边追上来，他看四下无人，走到玄德的身边，压低了声音告诉他：“蔡瑁设计要加害使君，如今襄阳东关、南关、北关三处都有军马把守，唯有西门可走，是万攻速逃，你快跑！”玄德机灵打了个冷战啊，他冲一级拱了拱手，多谢先生。一转身，玄德到后园把地卢马解下来，缰绳飞身上马，马上驾便直奔西关。小门官这么一看，哎呦，这不是刘使君吗？今儿个替我家主公刘表主持这个庆丰收的宴会，怎么跑了？哎，他把两臂这么一张，想要把玄德给拦住，那哪拦得住啊？玄德连人带马像一阵风似的就冲出西关去了。这小门官赶快飞报蔡瑁，蔡瑁领着人马由后边就追上来。玄德跑了一段路，只听前面有水声，哎呦，潭溪拦路，这马一打唤，歇溜溜溜溜溜，哒哒哒哒哒，哎呀，这么宽的一条大河，这怎么能过得去呀？常言说远怕水，近怕鬼，也不知道这水有多深呢。不行，我得回去。玄德一带缰绳，提溜这马一打旋，刚把马头带过来，玄德举目一看，远处里是征尘滚滚。哎呀，蔡瑁领着人追过来了，这可怎么办呢？蔡瑁就把这人马散开了，像个大弓背似的朝玄德就圈过来。玄德一看，这真是天绝我也，这可怎么办？他只得就得下河，用手一蹬这缰绳，抬起手来狠狠的啪照着地卢马的三叉骨抽了这么一鞭子，这马哗就下了水了。这潭溪不单宽，而且是水深六级呀，地卢马还没到河心呢就走不了了。玄德低头一看，下半身的衣服全湿了，这匹地卢马呀索性站那儿不动窝了。哎呦，玄德一看这回完了，他低头看了看这匹马，他想起了一级先生那番话，这匹地卢马方主人呐、啊！哎呀，地卢啊地卢，难道你真的方主？说到这儿，刘备来了气儿了，他抬手狠狠的给了胯下马来了一鞭子。就这一鞭子不知道使了多大劲儿啊，鞭子差点抽折了。这一鞭子把这地卢马给打急了，马有马心呢、啊、 马心想，水这么深，溜这么急，我这四个蹄子在泥里头旋着，你以为我不着急吗？你还这么狠抽啊，马也来了火了啊，腾的这么一下子，他游打这水里头蹦起来了。这匹滴溜马是连游带球，稀得哗啦。不是说马是龙性吗？会水呀、啊、连蹦带跳啊，上了岸了。就在这时，蔡瑁领着人马也追到。蔡瑁看见了，他看玄德陷在水里了，嘿嘿，心说我让你过檀溪，你呀、啊、长翅也飞不过去呀、啊，你不是陷在水里了吗？我过去之后就一声令下，乱箭齐发，我就把你攒死在檀溪河中。等他也快到了岸边，他就瞧玄德连人带马忽悠下就起来了，日的一下上了对岸了。蔡瑁差点在马上掉下来，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是，哎呀，这是什么神力呀、啊，刘备怎么有这样的本事啊？怎么把马游打河里头，一提缰绳那么老远上了对岸了呢？不行，我得把他稳住。哎呀，师君，您看看我家主公刘表啊，请您到襄阳来主持这次庆丰收的盛会，可您怎么刚喝了两杯酒逃席了呢？现在众文武以及两位公子都在等着您呢，您快跟我回去吧。玄德一听，蔡瑁将军，我跟你远无冤近无仇啊，你为什么三番五次加害于我呢？蔡瑁心说，加害你不把你致死，我荆襄不稳呐。蔡瑁估摸了一下，嗯，看这距离，我这一箭射过去我就能把他射死，不死我也让他重伤。他脸上还笑着，嘴里跟玄德说着话，他那手悄悄的就奔弓箭去了。哈哈，使君呐，您说的这是哪里话呀？您与我家主公好似亲手足一般，我怎么能够陷害您呢？说着他把这弓就摘下来了。玄德看见了，哈哈，好啊，蔡瑁，原来你是个口蜜腹剑之人。你嘴里跟我说了好听，你那手干什么呢？玄德这话没说完，一拍地鲁马，啪，跑了。蔡瑁一看不行了，这剑够不着他了，他当即传令给我下水。哎，那追字还没说出来呢，有人告诉他，蔡将军，您快看，后边来了好多人马啊。蔡瑁赶忙收起弓箭，勒住马头，回头一看，可了不得了，赵云来了。赵云不是让文聘王威请去喝酒去了吗？您想他这酒能喝得踏实吗？他不放心玄德呀，喝了那么两三杯，他就想到大厅去看看。刚要出去，赵云的随身小校进来，禀将军，蔡瑁带人马走了。啊，子龙更坐不住了，他跑进大厅一看，玄德没了，可把子龙吓坏了。他当时点起三百精兵就追下来，蔡瑁往哪儿走他往哪儿追，一直追出西门。蔡瑁一看赵云来了，不好，他暗自打了个冷战，赶忙一挥手告诉他手下的兵将，咱们快回去。迎着赵云就过来了，哎呀，子龙将军，您也走啊？这没头没尾的话问的子龙一愣。蔡瑁，我来问你，我家主公何在？刘备哪儿去了？蔡瑁一听，嗨，您别提了，我这儿还找呢，不知道啊，使君为什么半道逃席了。 岂有此理！赵云不搭理他，他就赶快找玄德，带着人跑到潭溪边，这么一看，没有玄德的踪影。子龙更着急了，他在马上欠起身来，举目远望，看那个河对岸呢，有好些水印儿。玄德那地鲁马一下子跃到岸上去了，带上不少水去啊，所以那水印儿还没干呢，可就是没有玄德的影子。赵云一想，不行，我还得回去，他拨马回来把蔡瑁给追上。蔡瑁，等一等！蔡瑁吁把缰绳勒住，一回头，子龙将军，你有什么事啊？蔡瑁，我来问你，你把我家主公给逼到哪儿去了？说到这儿，子龙就把眼睛瞪起来了，他一抬手，有咬凝环，把亮银枪就摘下来了。蔡瑁这么一看，不好，他要跟我发火。蔡瑁一想，不要紧，我打肯定我打不过你，我给你来个软磨硬。哎，子龙将军，您别着急呀，这事儿我还想问您呢。我家主公刘表是把使君游打新野县请来的，请他代替我家主公，没想到他老人家半道走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怎么会说我是逼他呢？他这个子龙是个精细人，这今儿要换了张飞呀，一丈八蛇矛就把蔡瑁给挑了，要是换了云长，也得把蔡瑁捉过安桥，绳捆索绑，找不着我大哥玄德，我不放你。子龙没这么做，他怕引起别的事情来，他谨慎行事。嗨，我再去找一找，如果找不到我家主公，回来再找你算账也不迟。说完了，子龙拨马又回到潭溪来，他吩咐手下的人马散开了，给我找去。这通找啊，找了有俩时辰，说木下终点四来钟头，还是没找着。子龙又探身看了看河对岸那片水印儿，那水印儿都快干了。子龙站这儿发呆，你说我家主公哪儿去了呢？他没过河，没过河对岸，怎么好端端出那么一片水印子呀？过去了，这么宽的潭溪，可怎么能过得去呢？哎呀，把子龙急的是心如火焚呐！他身上多大的责任呢？开始的时候，人孙乾呐，连三将军张飞呀，都不让玄德来。是子龙自己提的，我带几百人保着主公万无一失。现在可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了，你说他不急呀？不行，还得回襄阳。子龙带着人马又翻回襄阳了，到这儿再找蔡瑁没影了，蔡瑁已经进城了。吁，子龙把马勒住，他心想，我进不进襄阳？我进了襄阳，中了人家埋伏怎么办呢？哎呀，哎，子龙转念这么一想，说不定我家主公玄德也许回了新野了。对，我回新野县看看去，好在襄阳离新野是咫尺之遥，也不算太远。想到这儿，他一拨马带着人赶回新野县，找刘备去了。哪儿找去？玄德呀，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走出多远来了。地龙马跑了一阵子，只跑的是通身是汗。吁，玄德把马勒住了，他用手抚摸一下这马的鬃毛，嘿嘿，你太累了，咱们歇一歇吧，现在是日已平息了。玄德翻身下马，

动作的， 是 因为今天是孟德兰牛皮凉席全国百家电台季末开仓放量的活动， 对， 不仅是最后一次做推荐，更是保持底价的同时再多送牛皮枕席两张。 是的，枕席是连买了7床8床的老会员都需要额外花钱购买的，今天直接免费赠送，说白了就等于是直接降价，开仓放量仅此一次，大家听到就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十年广播品牌孟德兰牛皮凉席全部采用四川三峡库区成壮年的水牛皮，历经百道工序，前后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并采用纯植物鞣制技术，所以您不要惊讶于上了专柜之后每床高达8900元的价格，这不是虚高，因为它包含了层层代理再加进驻商场专柜必须的流程费用，但是新事物新渠道，广播直销就是挤干所有水分环节，一步到位，每床仅需1999。 对， 然后今天还要再免费赠送大家豪华牛皮枕席两只， 等于呢一床牛皮席加两只牛皮枕席，全套床品一起1999，不用额外花一分钱，免费送席到家，经您检验满意再付款，整个购物方式简单化，看得见的品质更放心。4007106108 4007106108。 5269的赵先生说，开车经常听到，心里一直想试试看，但是犹犹豫豫的，朋友家都铺上了，我家还没有，应该早买早享受。0265的刘阿姨说，3年前买过你们一床，今天还有枕席送，太划算了，马上给妹妹家也买一床，年纪大了关节不能吹空调，牛皮凉席用着舒服。3055的林女士说，这么便宜马上买了，明年拿出来用是一样的，划算。 你看啊，这就是聪明人了，皮席子又是软的，像叠床单一样折起来就好了，不用管它，现在买就是省了好几百块钱。就像我7、8月的时候去商场买了好几件秋冬装，才3折，马上就能穿了，是一样的道理。 是， 现在呢您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1999是孟德兰牛皮席的历史最低价，然后今天还要再送大家2张牛皮枕席，更是从来没有过，仅此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开仓放量机会，错过不会再有。4007106108 4007106108。 大家用上牛皮凉席就知道为什么要用皮席子了，它是动物皮做的席子，有着真皮沙发一样的纹理，首先看着就大气豪华，而且使用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它没有坚硬感，柔软适度的贴合身体曲线，在接触到皮肤的那一刻是瞬感清凉，老人女性受不了空调的寒凉，一个微风电扇就能轻松度过最热的三伏天，那血气方刚的男士燥热难耐，但是又很贪凉，可以把这空调的温度啊上调到27、8度就足以安然入睡了。 是， 大家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用您平时买个轻奢品牌包包的1/3、1/4的钱，用您周末一顿喝酒聚会的钱，1999买到一床舒服的享受的牛皮凉席，每个夏天的夜晚都能享受清凉惬意，而且还超级耐用，可以连用50年以上的时间，每年花下来才20-30块钱，每天呢才几毛钱。别忘了，今天是仅此一次免费赠送豪华牛皮枕席2张。 孟德兰的席子有厚度，很挺阔，分量有10几20斤，品牌的席子肯定不一样，就算今年不用，明年拿出来又是一床新席子，到明年夏天您既不用高价买席换席，更轻松应对梅雨季湿热难耐，威猛无比的三伏天，还有更加凶猛的秋老虎。 是， 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对于生活品质有要求，全年度仅此一次的开仓放量活动，1999元还送枕席2张，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买不到这样的价格。活动马上结束，9月7号仅此一次，4007106108 4007106108，预定成功免费送席到家，不满意直接退货，不多说，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 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入学，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玄德想起了自己的身世，我呀是至大命归，自从出世以来，出任安喜县尉，后来让那都邮逼得没办法投了代州的刘辉，多亏好友公孙瓒带着我随十八路诸侯去讨董卓，后来才弄了一个平原令，孔融借兵让我去解围，陶公祖三让徐州，我才找了一个安身立命之地，没想到又让吕布把我给挤兑走了。后来我投了吕布，又投袁绍，又投曹操，好不容易呀、啊，从曹操这张虎口里逃出来，要不是自己用个韬晦之计，怎么能离得了许都啊？现在我又来投荆州刘表啊，实指望这是我们汉室宗亲，怎么也有个照应。刘表兄长待我不薄啊，没想到他身边有这么个蔡瑁，总想杀了我。刘表这才把我安排在这新野小县，今儿个在襄阳一会，檀溪河畔又差点丧了生，多亏这匹地卢马呀。马也好像很同情玄德的身世，他打了个换，不打换还好，这一打换玄德这眼泪掉下来。怎么回事啊？他想起曹操来，看看人家曹孟德挟天子令诸侯统一北方，打灭了群雄啊，吕布叫他给杀了，张绣叫他给收过去，所有的人都让他给灭了，就连袁氏兄弟那么大的势力也没逃脱得了曹操之手，如今人家那势力多大。再看看江东的孙权，继父兄之业统六郡八十一州，手下是兵精粮足，文起武备，再看看自己，嗨，怎么跟人家相比呀、啊，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想到这儿，不由自己用手一弹胡须，天哪，仰面叫了一声天。就在这时候，从远处啊传来了一阵悠扬的笛声，吹得怎么这么悦耳，这么好听，一下子就能把人心头上的愁云给吹散。就这一阵笛声啊，玄德不哭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看了看这环境。哎呦，玄德刚才坐的这会儿光是想些愁苦了，他也忘了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当他站起来仔细这么一打量，哎呦，这环境可太好了，周围是青山叠翠， 松柏成行，远处山庄炊烟袅袅。哎呀呀，这今儿个练兵，明儿个打仗，过惯了戎马生涯的人，偶尔来到这么一个环境，觉得是一派清新。哦，在这儿呢，玄德看见了，只见从远处羊肠小道上来了一个牧童，他骑着一头板绝青。板绝青是什么呀？牛啊，这牛的名字叫板绝青。牛背上搭着一个小口袋片，那小牧童偏身坐在牛背上，他大不过十三四岁，头上梳着两个小抓髻，扎着红头绳，前发齐眉，后发盖梗。这小孩生的宽脑门，尖下颏，细眉毛，大眼睛，挺好看的，身上穿着一身粗布衣，是赤足草履啊，就是光着脚啊，穿着一双草鞋，后背斜插着一只柳条鞭，手里头拿着一根横笛。哎呦，这个悠闲哦。玄德一看这牧童，叹了一口气，哎，我不如此童啊，就我刘备啊，都赶不上这么个小牧童。看人家这小孩多么清闲，多么自在，是无忧无虑。你再看看我，东奔西跑，兢兢业业，惨淡经营，出生入死，今儿个差点死在檀溪那儿，哪入这孩子呀？玄德自言自语的这句话他说出来，叫人小牧童听见了，牧童立刻把小笛子收起来了，他愣呵呵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玄德。牧童这地方没见过这样的人，又看玄德这样子，上身是干的，下身是湿的，旁边拴着一匹马，马身上可也不知道是出的汗呐，还是弄的水，连主人带坐骑都这么水淋淋的。你别看刘备的样子很狼狈，可是他这长相也挺惊人呐。牧童一看，这人这俩耳朵怎么这么大呀？他看愣了，猛地小牧童想起来了，啊，可能是他呀。牧童把手一抬，指了指刘备。嗯，玄德吓了一跳，心说什么？可能是他？谁呀？小牧童欢喜的由打牛背上跳下来，他腾腾几步跑到玄德的跟前，上下又打量了一番。哎呀，您莫非就是刘备刘玄德将军呐？说了，他给玄德深施一礼。嗯，玄德愣了，在这远乡僻壤的小小山村，怎么小牧童会能叫出了我的名字呢？哎呀，牧童，你认错人了吧？我没认错，您准是玄德将军，因为我家庄主常常提起您。你们庄主他是什么人呢？小牧童回过身来，抬手指了指，说您看，在绿荫深处有座小小山村，那儿叫水镜庄，我家庄主就是水镜先生司马德操。哦呀呀，玄德大吃了一惊啊，我是久闻其名啊，就是那司马徽。小牧童点点头，正是他老人家。 司马水镜先生怎么能够常常提到我呢？哎呀，玄德将军，您有所不知啊，我家庄主喜交山林隐士，这儿有庞氏叔侄，您没听说过吗？就是那庞德公，字山民，庞统、庞士元，他们叔侄两人都是我们庄主的好朋友，他们三个人经常在树下对弈清谈，是终日不倦。就说这几个人要是一块下棋呀，说起话来呀，一天到晚都不知道乏。他们有时也议论这些天下英雄，我常听我家庄主和庞氏叔侄提到刘关张，说你们兄弟三人都有特点，您的耳朵特大，喏，真不小。说着，小牧童拍着手，乐得跳起来，说您二弟关羽面如重枣，残眉凤目，五柳长髯，您三弟张飞抱头还眼，我记得可清楚了，所以我一见您就把您给认出来了。 啊，牧童，你真聪明啊。 哎，你能不能领着我到水镜庄上拜一拜庄主司马先生啊？能啊，我家庄主也早想要见见您的。玄德将军，您随我来吧。 多谢你引路。 玄德回首把地鲁马解下来了，跟着小牧童进了水镜庄。 刚一进庄门呢，就听屋子里边有人弹琴。小牧童告诉玄德将军，我家庄主正在弹琴，您听他弹得好吗？ 好啊，非常好听，你不要惊动庄主，让我听一听吧。 小牧童点头，就把玄德的马缰绳接过来了。玄德往前紧走几步，站在廊檐下，他把手一背，头一偏，站在这儿听开了琴了。屋里弹琴的这位弹着弹着，咔，不弹了。就听屋里有人说话，哎呦，嗓音非常洪亮。 啊， 这是哪里的贵客，在窃听我的琴声？随着这话音，由打屋里走出一个人来。玄德举目这么一看，他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看此人年纪在六旬左右，是鹤骨松形，布袍马履。此人出的门来，冲着玄德一拱手，失敬失敬，我当何人？原来是当今英雄使君刘备。将军请了。玄德赶忙还礼，岂敢，恕我刘备来得鲁莽，打扰先生。 哪里话来，将军，你这是由何处而来呀？ 哦，玄德有点不好意思了，不瞒先生，我信马由缰，由山村经过。说的司马先生哈哈大笑，应该说您大命不死，是不是被人追赶至此啊？他这个，哎呦，玄德噌的一下连耳朵都红了，这多难为情啊。这位先生会算命吧？怎么会看出我，让人家把我赶到这儿来的？司马先生笑了笑，玄德将军，不要多想了，你看你那袍襟不是还湿着呢？哎呀，惭愧。 刘备这才明白，甭说司马先生，别人一看也能看出来，自己这下半身由潭溪上来之后都是水，走这一路招了好多尘土，全活了泥了。有这么信马由缰的吗？谁散步没事往河里掉啊？别解释了。司马先生过来拉着玄德的手进屋了。玄德坐这儿一看，这屋子也与众不同哦， 称得起是松轩茶书，琴棋书画，石案清香，窗外盛栽松竹，横琴于石床之上，真是清气飘然。喝了两杯茶，水镜先生就问玄德呀，将军呢、啊、我早就听说你的大名了，怎么还是这样落拓不偶呢？就是说你怎么还这么不走运呢？难道没遇上一个施展你自己抱负的机会？就是说你这么成名，你怎么还不能成其霸业？唉，是我刘备命运不佳呀。不是，水镜先生摆摆手，不是命运不佳，而是将军你身边无人，你没能人。玄德一听，水镜先生，怎见得我玄德没有人呢？我唯有孙乾、简雍、糜竺，吾有关张、子龙等人，他们都是才智过人，勇冠三军。哈哈，水镜先生听这儿微微一笑，那关张赵云确实有万夫不挡之勇，但是他们不会用兵布阵，只能打仗，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出什么谋画什么策不行。孙乾、简雍之辈都是些白面书生，并非是经纶济世之才。水镜先生，我曾求贤于山谷之中，可以说遍访贤明，但至今未遇呀、啊、我到处访贤，一个也没碰上。使君，你别忘了，识时之意必有忠信，就这地方再小也有能人。哎呀，刘备愚昧不识，愿求指教，但不知此地可有奇才。水镜先生微然一笑，天下奇才尽在于此，能人都在这儿呢。玄德赶忙站起来，深施一礼，请水镜先生您给我推荐几名吧。几名？玄德公，我只给你推荐两个人，一个叫伏龙，一个叫凤雏，这两个人里边你得一个，天下可定。可不，玄德高兴坏了，他当即请教，这伏龙凤雏是什么人呢、啊、在哪儿住呢？水镜先生笑了笑，不说了。他吩咐小童儿给玄德做饭，说刘使君已经很累了，吃完饭之后叫他早些安歇，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哎呦，把玄德给急的，心说我哪有心思吃饭呢？ 先生，人家水镜先生站起来，乐乐呵呵的进里屋去了。这怎么办？只好吃饭吧。玄德吃这饭呢、啊、跟咽药差不多，他吃不下去呀、啊、满脑袋都是伏龙凤雏啊，这是两个人名啊还是姓氏啊？或许说是地名。 不不不， 哎呀，我这神经也乱了，哪能是地名啊，还是人名。是什么人呢？多大年纪，在哪儿住啊？这水镜先生怎么把这话跟我说了一半，连一半也没有。玄德这顿饭吃的一口馒头半小碗粥等于没吃。刚吃完，小童儿进来请玄德到配房安歇，把床都给他铺好了，又给他打了一盆水让玄德擦脸。玄德都顾不得这些了，他一直想着这伏龙凤雏，在屋里坐一坐，站一站，走一走，看一看，满脑袋都是伏龙凤雏了，这觉没法睡了，都快到二更天了。 忽然听外边有人叩门，啪啪啪啪啪。玄德一愣，天都这么晚了，这谁来了？只听上房门一开，水镜先生出来了。那小童儿啊贪睡，已经睡着了，水镜先生只好自己亲自出来开门。他把门开，他这么一看，哎呀，我当是谁呀？贤弟，天到这般时候，你怎么还到我这儿来了？只听那个叩门人说呀，嘿嘿，我想念您呐，这不又有好几天没见了吗？正好今天晚上我从这儿路过，走到水晶庄前，我就迈不动步子了，所以我叩门来看望看望您。水晶先生一笑，你呀你呀真有意思，走，咱们屋中一叙吧。说着把门关上，水晶先生拉着这个人的手就进来上房屋了。玄德这么一听，这谁呀？听水晶先生和这人说话的口气挺亲热呀，甭问呢，二位一定是知己之交。只听这上房屋里是高一声低一声，谈得非常热烈。玄德不由自主的就由屋里出来，那个样子就好像是睡不着啊，出来风凉风凉，一会儿再睡。他还不敢离那上房太近，为什么？这背地听人家谈话这不好啊，尤其这么大的刘备刘玄德，他还舍不得进屋。这么一听啊，水镜先生正在问来人呢，贤弟啊，这好些日子没见，你上哪儿去了？不瞒您说呀，先生，我上荆州投刘表去了。哦，那你怎么又回来了呢？嗨，别提了，我去后悔了。往常素日，我听刘表刘景升的这个名声很大，说他喜交名士，善善恶恶，亲近好人，厌恶坏人。结果我到那儿一看呢，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好人也得不到重用，坏人呢，他也辞不了人家的职，还得在他的跟前那会儿混着，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成霸业？所以我一气之下就离开他，我都没给他面见。水晶先生一听，后原来是这么回事，贤弟，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怎么见得是我的不是呢？有贤明之主，你为什么不去辅佐呀？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良臣择主而事，良鸟择木而栖呀。是啊，但不知这贤明之主又在何方呢？贤弟，我可以指给你呀。哎呦，玄德听到这会顿时就觉得心头一亮。哦，水镜先生是不是要提提我呀？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关云长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水镜先生一听，后原来是这么回事，贤弟，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有贤明之主，你为什么不去辅佐呀？哎呦，玄德听到这会顿时就觉得心头一亮。哦，水镜先生是不是要提提我呀？ 他就往前走了两步。 哎呦，可惜喽。 怎么了？水晶先生说这会儿把声音放得很低，嘁嘁喳喳，不知道贺来人说了几句什么，玄德是一句没听见呢，只听来人是哈哈大笑。这时候玄德一想，不用问，我明白了，今夜来看水晶先生的不是旁人，准是那位伏龙凤雏。这俩究竟是谁我不知道，干脆我进屋看看吧，见一见来人也好嘛。对，想到这会儿，玄德一抬腿，那脚一蹬台阶儿，他又把腿抽回来了。怎么了？这叫什么事啊？人家午夜会挚友，我腾愣磕磕的一下闯到屋里去，这太不礼貌了。唉，要是不进屋就得等到天明了，等天明，等天明吧，只得回屋里等着去吧。玄德暗暗地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今儿晚上这觉不能睡，一定得等到天一亮到上房屋见这位伏龙凤雏。到底是伏龙凤雏啊，他也不知道啊。玄德回到屋里，坐在床沿上瞪着俩大眼，他这熬着，熬到三更，熬四更啊，眼看快到五更天亮了。刘备打了个盹儿，他睁眼一看，哎呀，不，感情已经大天大亮了，童儿把连水都给打在那儿了。他洗漱完毕就奔上房屋来了，见过水镜先生。玄德急不可耐，他立刻就问了，啊，水镜先生，昨天晚上我刚要睡着，就听有人叩门，谁来了？啊，是我一个朋友。他在何处啊？已经走了。啊，哎呦，玄德心里这后悔呀，心说你看，别睡别睡的，眼看快亮了，我怎么打个盹儿啊？再说这人走的也太早了，水晶先生，他为何行走得如此之急呀？这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嗨，师君你有所不知啊，此人胸怀大志，福有良谋，他怀才未遇啊，他去寻访明主去了。哦，玄德这个懊悔哟，我和这么一位名士怎么会失之交臂？瞪眼看着这人从我身边过去了，你说这能让人心里不难过？玄德心里也有点啊，埋怨水镜先生，您一见面就指出来了，说我之所以霸业难成，就是我身旁没有能人，可您又有这么一位好朋友，寻找明主找不着，您倒告诉他呀，刘备在我这儿住着呢，您还把此人放走了，这是怎么说的？想到这儿，他看了看水镜先生，先生，昨天您来的这位朋友一定是那伏龙凤雏吧？水镜先生一笑，哦，师君，不是，不是这两个人。那么这伏龙凤雏究竟在哪儿啊？哎呀，使君求贤若渴，老天不负苦心呐，我想你只要慢慢的查访，准有相见之日。玄德一听，这也说得对。正在这时，就听庄外一阵大乱，小童儿跑进来了，启禀先生，不好了，来了一位将军，带领着好多人马包围了咱的水镜庄。玄德吃了一惊啊， 他赶忙出来这么一看，放心了，感情是赵云。子龙从哪儿来？由西野县呢。他找玄德在檀溪畔没找到他，不是回了新野了吗？回到新野差点跟张飞打起来。张飞一见子龙就火了，你一人回来了，你把我大哥给保哪儿去了？你不是说你带领300精兵跟着我大哥到襄阳赴会，万无一失吗？你怎么把我大哥给弄丢了？张飞是大发雷霆啊。子龙啊是个忠厚老实人，当时臊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关羽在旁边解劝，三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子龙能愿意把大哥保丢了？他这不正在找吗？张飞一看二哥说话，他火更大了，这事儿都怨你。人家孙乾先生不让去，我也不愿意让他去，就你出主意让去。孙乾赶快过来解劝。这时候子龙一没身出去了。云长一看不好，这子龙出去找大哥找不着，发生点意外可怎么办呢？关羽就追出去了。孙乾站在这儿劝张飞，三爷这火更大了，你们不快把子龙追回来在这儿劝我干什么呀？孙乾一听，哦，您没事儿了，好，那我们追去吧。哪儿追得上啊，子龙带着那300多人啊又回到檀溪来了。他心想，我要是找不着主公啊，我宁可死在外面，我也不回新野了。这回他到檀溪的对岸来找来了，哎，碰上那小牧童了，说你们找谁？刘使君，我见着了，在水镜庄呢，所以子龙奔这儿来。一看见玄德，这子龙放了心了，过来是赶忙施礼。玄德扶起子龙，又给他介绍了介绍水镜先生。随后玄德请水镜先生出山辅佐他，咱们是共扶汉室，比您在这山庄这会儿养清闲强多了，您跟我出事吧。水镜先生一听，哎呀，使君呐，你怎么能够请我出事？我是一个山野村夫，闲散惯了的人，根本不能做什么事，就是一块废材，您赶快去寻找那伏龙凤雏去吧。玄德只好辞别了水镜先生，跟子龙一块回新野。这一路上刘备也没说三句话呀，他光想伏龙和凤雏了。回到新野，关羽张飞一看大哥平安无事回来了，那当然就都高兴了。玄德把这经过说了说，大家一听，那咱们怎么办呢？那这刘表总殿加害于您，咱们在新野这儿还怎么待呀？三爷张飞一听，咱们趁早走，离开这地方得了，干嘛总在他这儿待着呀？依附刘表干什么呢？我早就瞧他成不了什么大器，窝窝囊囊的，你瞧他手底下的文臣武将哪个是有出息的呀？他把那荆襄九郡的军权全都交给他舅爷了，能好得了吗？江夏反了个张武，吓得他脸都白了，还得咱们去给他平定了。哼，我说呀，走得了。孙乾一听，走行，三将军，咱们上哪儿啊？上哪儿？哎呀，张飞也想不出个地方来。孙乾也笑了，要不咱们还回许都啊？张飞一听，还回许都？回去大哥又种菜去，算了吧。要不咱们这么着得了？孙乾出了个主意，把这事儿啊，咱跟刘荆州说一说，就是跟刘表说说。加害主公这事儿啊，刘表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看他怎么说。嗯，谁去送这封信呢？我去。孙乾愿往。他来到荆州，一见刘表，刘表一看，孙先生，哎，我正想找你们，你来的正好。玄德怎么在襄阳喝了2杯酒逃席了？刘表这一问，孙乾明白了， 合着暗害主公玄德呀，刘表不知道。 哎呀，荆州，感情您直到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呀？ 您知道吗？我家主公刘玄德险一险丧命在襄阳啊。 刘表吓了一跳，这话怎么讲啊？ 孙乾就把这经过全说了，可把刘表气坏了， 吩咐人快把蔡瑁给我找来。 把蔡瑁找来，不容分说，捆上推出去宰喽。我现在是上不来气儿，要不然我亲手把你杀喽。 蔡瑁一看，哎，我冤枉啊，主公因何杀我？呸， 谁让你暗害我家贤弟刘备啊，你好大的胆子呀，你问了谁了？说着就把蔡瑁给推出去了。蔡氏夫人知道了要杀他兄弟，他能干吗？他赶忙跑到了刘表的床前，是连哭带闹又求情啊。刘表气得直哼哼，一劲儿直看孙乾。孙乾就明白了，我得给说说情，要不然呢，这位刘荆州下不了台阶儿。看来今儿他是不能把蔡瑁杀了。当时啊，那是气头上。再说了，真要把蔡瑁杀了，我跟我家主公啊，也没法在新野那儿再住了。那蔡氏能让吗？想到这儿，孙乾过来，荆州，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家主公玄德并没介意，这个事情可能当时有点误会，我看就算了吧，您就把蔡将军饶恕了吧。刘表一听，哎，要不是孙乾先生讲情，我怎么能够饶得了他？好，给他松绑。把蔡瑁给松绑了，然后刘表吩咐让他的长子刘琦跟着孙乾先生回新野，郑重其事的给刘备去道歉。刘琦来的这会儿一见玄德，就把他父亲的这意思跟玄德说了。玄德一听，嗨，贤侄啊，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可能当时蔡瑁将军多喝了几杯酒，没事，不要让我家兄长挂怀，让他好好养病，过几天我到荆州去看望他。刘琦一看叔父玄德没怪罪，自己也就放心了。玄德设宴款待刘琦，喝了没有几杯酒，刘琦掉了眼泪了。玄德一看，贤侄，你怎么哭了？叔父，我不瞒您说，我家继母蔡氏时时刻刻都想杀害于我呀，大概他是怕我占了荆襄九郡的位子，他这是为让我兄弟刘琮做荆襄之主。叔叔，您说我可怎么办？ 玄德一听，啊，你们家这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哦，又问我来了。哎呀，我别言语了，我上回喝着酒你爸爸跟我哭了，哭完之后他说他这权力都在蔡氏宗族手里，又要立你还又怕得罪蔡氏，不立你还怕出乱子。我酒后失言说了那么几句话，惹了多大祸呀，我还告诉你怎么办呢？办不了。玄德一想，我别说了，一句不说也不行啊。贤侄啊，不必难过，你呀在母亲面前多多尽孝也就是了，不光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格外小心，三思后行吧。啊，来来来，喝酒喝酒。刘琦喝了一顿酒，掉了一顿泪，最后走的时候还是哭着走的。刘备心里也怪难过的，送了刘琦一程回来，玄德慢慢的往这县衙溜达，他这两个眼睛忙不过来了，看大街的热闹，玄德哪有心思看热闹，他找人呢。他瞅着新野街上走的这些人呐，都像伏龙凤雏。哎呀，这伏龙凤雏究竟在哪儿啊？ 玄德想这两个人想的呀，那两个眼睛都有点捏呆呆了。他猛地这么一抬头，哎呦，在这儿呢！只见由对面大摇大摆走来了一个人，看此人年纪30上下，面似淡金，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绺胡须胸前飘洒，葛巾布袍，腰束丝绦，白袜麻鞋，走路是大袖迎风，潇洒飘逸。玄德看这人看得目不转睛了，这人也发现玄德在看他，他走到跟前站住了，看了看玄德这匹马。哎呀，将军，您所乘这匹马可叫地卢吗？玄德赶忙下了坐骑，不错，正是地卢先生，您识得此马？这人点了点头，我认得，不过这马呀不叫地卢，它是一匹千里良驹，是一匹好马，就是有一样，他方主啊。 对对对， 玄德一听一点不错，不瞒先生，我曾经有一次遇难，落到了河里。哎，你还别说，幸亏此马，他一抖鬃尾把我驮上岸来了。您说他是房主吗？哎，将军呐，那你别看这一时啊，他早晚必方死一个主人。 哦， 那我当如何呢？有办法呀，我给将军你出一个主意，你要是对谁有仇有恨，你可以把这匹马送与他，把他放死，你不就仇恨全消了吗？ 哎， 玄德一听把眉头一皱，刷把脸就沉下来了，真是岂有此理。玄德心想，这人呐，绝不是芙蓉凤雏，怎么给我出这主意啊，真是岂有此理。他拉马要走，这位先生一摆手，且慢， 哦，您不高兴了。 玄德看了看他先生，你这不好啊，咱们萍水相逢，初次会面，您如果有意指教我，那您得让我行其正道，您怎么能让我这么做呢？这位一听乐了，哈哈哈哈，人言刘使君乃世间之仁厚君子，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方才我所说的那不过是个儿戏罢了，我跟你闹着玩呢。 哦，先生，原来如此啊，您如果不气，能不能请到衙中一叙，到我那儿坐一会儿？ 这人一听，哦，既如此，那我就讨饶了，您随我来。玄德把这位先生让到了县衙，摆酒款待，落座之后，玄德这才问呢，先生您家住哪里，贵姓怎么称啊？这位先生一听，哦，我乃上影人士，姓单，单字名福。哦，单福先生。哎，说了几句话呀，玄德呀就觉得这位单福先生这个声音很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见过他说话，一时呢想不起来了。今儿个二位这一谈话呀，是越谈越投机。哎呀呀，玄德一想，可了不得呀，这位是出口成章，谈吐不俗啊，他是天文地理无所不知，用兵布阵无所不晓。哎呦，这位单福先生不是水镜庄司马徽水镜先生说的那位芙蓉和凤雏啊， 准是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8日、9日举办真情回馈3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3期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鹿筋牛骨素2瓶，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验方大全1本。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杨老师啊，咱们上档节目呢，这个杨老师把这个验方整个这本书啊，这个概况和大家做了简洁的介绍，我们又根据这个验方又给大家做了一个解释。我想大家呢在这方面怎么样科学的辩证的把这本书呢验方呢把它运用好，这是我们的目的。 是的 啊，这是我们的出发点。所以我们讲了，以前在节目当中经常说了，我说一个中医如果不懂阴阳，那怎么着动手变错。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说我们不是医生我们就可以不懂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你养生吗？你预防吗？你保健吗？啊，对呀，养生保健预防你也得懂阴阳，你怎么做 这是最基本的知识。 所以在这方面我跟大家做了很多反复的跟大家经常讲啊，我们说给自己定性定位。有人说我们怎么定啊，我们不是医生我不懂啊。谁是天生就是医生啊？都是学而知之，哪有生而知之啊。所以我们啊，由浅入深的给大家说，你是阳虚体质你是阴虚体质啊。啊，阳虚是什么？就热能不足了，动能不足了。大家想想，热能不足动能不足会出现哪些症状啊？哎，你用这个慢慢就推理就知道了。 对，经常听您广播的人早就了解了。 但是他还有新朋友啊。 对。 我们经常复习复习啊，这些基本的。所以我们的基础的东西一定要抓实。重要的东西要抓住。关键时刻呢，关键的东西要抓紧。你就叫三抓。你是阳虚的。阳虚就是热力不足啊。不足它会什么？他会发冷啊，他会怕冷啊，他会遇冷加重啊，这不就清楚了吗？手脚冰凉，他热能不足啊，他就不愿意动啊，身体蜷缩呀，啊，是不是这样的？不想动，不愿意动，这非常明显了。他动力不足，他可不愿意动吗？一睡觉，晚上当什么？晚上当团长了，这就是阳虚症状嘛。表现在情志方面呢，没有兴奋度。是吧，没有兴奋度，不爱粘声，那气力不足嘛，阳气不足嘛，不但不爱群众，而且连话都少，感情淡漠， 你这不就出来了吗？大便什么情况啊？阳虚啊，便软呐、啊，次数多呀，这不是阳虚吗？吃完饭以后呢，因为动力不足啊，胃动力不足，肠动力不足，阳虚就是动力不足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告诉年轻人，哎呀，少吃点凉的呀，如今夏天少贪凉啊，你伤了阳气了啊。你看年轻的时候，青少年时期坐不住，为什么呢？这阳气足啊，一会儿蹦一会儿跳，你让上年纪的会这样吗？不会，人一过四十怎么样？人过四十天过五，他就不愿意动了。我知道我是阳虚了，阳虚我要吃什么呢？我不吃什么呢？这就非常重要了，是吧？你又不懂得阴阳，你不知道自己的是属于什么体质，另外你吃的东西也不知道它是啊属热的啊属助阳的，他也不知道，那你谈什么养生保健呢？所以是知识的重要性啊。知识多值多少钱？无价。那你阳虚的人就要干什么呀？是吧？你就必须得吃啊，助阳的。哪些助阳的？就是我们的厨房里的一些调料，它都有驱寒的作用。为什么吃姜就好了？它得对症，它是什么？虚寒症。 我觉得咱们最近讲了这么多脾胃方面的疾病啊，咱们就说说这个胃病。 这不就胃寒吗？ 很多的这个胃病都是寒症， 叫 属于热症的少， 这叫虚寒症。你比如说姚老师出这个方子啊，我们这书上写着姜枣，这不就全了吗？那么说呢，我们这姜它是温胃的，它是散寒的，这枣呢补气的补血的啊，虚寒这不就解决？多简单呢，大家操作起来非常简单，这些方法书里介绍的比较清楚，我们在这里操作，这就什么呢？这就是对了症了。花多少钱？没花多少钱，但是呢它对症它就好了。 其实钱还不是问题，主要是嘛，这个方法还简单，还能对症，还能见效， 嗯， 还好操作。 所以我对这验方啊特别有感触。你比如说我在这个什么，在这个黑龙江三江嘛，我再来给大家讲啊，就一个警察，现役警察，年轻的人啊，听我广播以后啊，他就找我了，看你这个节目啊经常给大家介绍一些方法，说你看看我你有什么方法，就把手伸出来了。好，一看这手成什么样了，红的发皱，没有皮了， 就是手脱皮。 就是啊，年轻人经常有这种发生在年轻朋友身上，这种现象很多，没想到他那么严重啊。他说我听你这节目肯定你有法，你看是不是啊？给我出个方子。我说你这非常简单的，也不用花钱，去家里厨房就有。他说什么呀？我说花椒啊，呵呵，花椒啊，是吧？一回用上二三十粒，然后那是开水泡了，然后一天洗个两三回，一回就十来分钟，一个星期回来再看这手，哎，这人还挺有心。好了以后呢，让他回来让你看，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积累啊。如果我们再遇见这些年轻朋友的，你看手爆皮儿，爆皮里边有时候还有水呢，是不是？还有水，水也没了，皮儿也长上了，就一个星期，看了吗？看了，吃了不少药，抹了不少药，但是没有好。你这个二三十粒花椒，你才花多少钱呢？那钱很少。方法也简单，但是效果还特别好。所以我们选择这个大家注意，都是一些什么呢？平常的一些药，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啊，一般有毒的或者特殊的复杂的操作的我们都没有把它编在里边。 对，都是一些简单的方法， 是不是？ 比如说您刚才说的是手脚脱皮，我就说一个这个脚气的方子吧。 嗯， 这个也是我收集的。 哎， 就是说现在换脚气的人也不少， 嗯， 男女老少啊， 对， 都有。这个方子呢非常简单， 嗯， 就是咱们平常吃的那个大蒜的辫子。 对， 就用那大蒜辫子煮水，这个治脚气，这个效果挺好的。 嗯， 我也告诉不少人，哎， 嗯， 用了确实挺好，但是它有一个要求。 嗯， 这个大蒜辫子煮水治脚气呢，必须是在三伏天的时候。 你看 才有效， 对吧？所以他，你别看他简单，他有时候呢，他需要一些呢时间呢季节呀、啊，是吧？在方法上都有说法。 对。 他再说，在黑龙江，说起来这事儿，我为什么记忆很深呢？就是我们农村的一个老农，然后呢去深圳看他闺女，给他闺女的老板把他治好了，就这么简单。原先我们是治疗小孩的，是吧？为什么我今天还要重复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健康要包括老人，包括中年人，还有包括年轻人和小孩。那小孩经常发烧啊，啊，那急得大人那真是了不得，恨不得把孩子的病啊搁在自己身上，那不能替啊，那是替不了的。一去看病好，爆满，马上这个季节到了，大家看看，是吧？医院看看，那人满啊，人满为患呢，是吧？一个挨一个干什么的都去输液去。实际上我们说老板，他也是啊，是吧？一个多星期感冒没有好，其实呢，非常非常的简单，也是厨房里就都有的东西，什么呀？葱白、姜、盐、酒，多简单呢！哎，前胸后背、手心脚心呢，是吧？大腿根啊、腋下搓完了，喝一杯水一睡觉，哎，额头上是吧？浑身微微出点汗，第二天老板上班了， 烧退了， 就这么简单。像这简单的时候呢，我说了多少遍？为什么要说多少遍？ 加深记忆。 那我说了，中国人特别幸运，他有现代医学，有传统医学，还特别是我们中医，还有什么养生保健，多好啊！然后老年朋友为什么他们对咱们这自然的方法特别感兴趣？每天坚持泡脚按摩，不就这意思？在东北还有一个年年传咳嗽，是吧？他跟我讲嘛，每一年啊，年年都是闺女都成家了，儿子也成家了，只要一看他去，都要带几本安茶碱复方茶碱片，那干什么呢？扩张血管了，一扩张之后喘气痛快了，是吧？上来气儿，所以都知道了，离不开了。最后我们除了科传的，弄什么呢？梨加贝母，川贝母。哎，他听完之后他就试试吧，他买了一堆梨，他又买了这个川贝母，他一回蒸了，不是我们要求一天吃一个到两个啊，他不是，他吃的多，两个到三个，啊，没想到好了，好了以后这些药他又舍不得扔，他把复方茶碱他喂了老牛了，啊，就说起来也是个笑话，啊，就说像这个呢，我们特别有感触，你说你给老百姓省多少钱呢？省多少事儿啊？省去了多少药物产生的毒副作用啊？所以说我们对这方面啊特别重视啊，我给大家出了好多的啊，一个是我自己发明了一些的方子常用的，另外我也特别注意收集起来，我不是简单的拿过来就用，必须啊得考证啊，得通过临床验证了，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确有效果，这时候我们才能啊，给大家讲，讲的时候还要注意，它是什么情况呢？什么痰呢？你这都得要分析。有的是稀痰，它就不太合适啊。哎，它有热痰，偏热，比较稠的，偏热的，哎，这个就效果特别好。所以大家都有区别的。所以为什么啊？方子有的是啊，大家看新华书店一本一本的偏方、验方、集选多了。但是呢，关键问题如何对症啊？ 对，还得说有效果，用了没有效果，白浪费那时间。 啊，对了，所以这回呢，我们把临床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给大家做了一些叙述，是吧？你比如说高血压，高血压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采取贴敷法，在哪贴？脚心贴，用什么呀？吴茱萸，把它捣碎了，然后拿醋和稠一点，晚上睡觉的时候搁在脚心上，哎，垫层塑料布，然后把它包起来，或者你干脆把袜子穿上，别回来掉了，弄在被窝里、褥子上哪都是。这话我们都要都嘱咐到了，明天早上一醒把它解下去。有的人呢用什么呢？ 他又加了黄连，一半黄连一半无茱萸，也是捣成细末拿醋调了。你不妨有高血压你可以试试啊，是吧？有的人高血压什么呢，就喝桑叶，哎，喝桑叶人家血压好了，你看。所以要综合的方法啊，另外你自己的心情还得注意，是不是？你这成天老是着急，爱生气，爱着急，爱发火的，你吃什么你用什么也不管用啊，是不是啊？它抵消了啊，你这个的作用你还隔不住生一顿气呢。说有人就谈了这个气，得病一口气，走人一口痰。你看说这些话呀，我们都是健康一句话里边的啊，很多病都是从气上得的。这我们为什么让大家推肚子的手到气到，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气下火一下，气下痰一下，气下湿一下，所以这阵儿呢，你特别要做个清理。怎么清理呢？就调我们的脾胃嘛，上下通嘛，这非常要注意。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方法，啊，吃饭先喝汤，老来不受伤。说这些东西你得融进去。然后年轻时候我们不懂啊，但是你得了病以后了，你就得注意了。你看有的人胃溃疡、胃出血，我们就开，我们就有方子了，折贝母，加什么白及，哎，他就是治，他就是治溃疡、治胃出血。啊，这个方子我在临床也是用了三四十年了，那这个方子非常好使，呵呵，是吧？简单，非常简单。啊，所以我们把这些方子呢，都给收集在里边啊，做个介绍吧。 对，我觉得哈，我们新编辑的这本《燕丸大全》，燕手一份，因为它比较方便， 是的， 简单还好操作，主要是有效果的燕丸。 如果您弄不清楚，没关系，是吧？你说我看这个挺适合我的，你可以到养生堂问问，这样呢，咱们啊，切磋。好不好？ 好， 这样尽量的把这个打中啊，释缓，是吧？ 对， 希望大家能够收到好的效果。希望这本验方为大家的健康能够啊起到一些帮助啊，这就是这本书编辑的初衷。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祥康特在2018年9月7日、8日、9日举办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15盒111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枚；购买祥康牌三七银杏茶30盒2220元，或者祥康牌1元胶囊6瓶2190元，赠送鹿筋牛骨素2瓶，再加赠燕方大全1本；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4盒1116元，赠送同款产品2盒；购买松茸2期双歧杆菌固体饮料8盒2232元，赠送同款产品5盒，再加赠燕方大全1本。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好，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 我是一名新朋友。 哦，好。 啊，我通过朋友介绍开始听广播的。 怎么样？ 听了有半年多了吧。 现在有收获吗？有感想吗？ 现在有收获呀。 来，咱们交流交流。 他那个给我拉到群里头去了，每天在微群里头有个叫张楠的导师。 哦。 他天天给我们教我们怎么按摩。 哎，好。哦，你原先什么不好啊？ 我原先脾胃不好，脾胃就伤了，光吃凉的。年轻的时候， 对， 胃口光反酸。好，有20-30年了。 哦，现在怎么样？做的这些方法三部曲。 那个按摩那个百会穴，我的失眠也好了。我失眠也不行。 哦，对， 松茸的茶仅仅适合我的。 对，那对调理啊、脾胃啊、肠胃啊，效果确实不错，好多人都这样反应。 一个来月喝了，接着这胃口吃凉了，好像也舒服了，不那么疼了。 对，所以我们 打嗝也少了。 它是全面的调， 是吧？ 它不是，对， 也不反酸了，也不那么厉害了。 所以它呀，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它不是治， 为什么出现啊临床呢好多症状，上回啊我们的杨老师也讲过，什么肚胀啊，什么打嗝呀，嗳气呀，是吧，这些症状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脾胃肠的功能紊乱了。 哎呀，我这么多年了，我就是不敢吃凉的， 哦， 硬一点的东西也不敢吃。 对，这也是许多人呢患上这个肠胃病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凉的吃的太多，贪凉了。 对，年轻时不懂啊。 是，所以我们 反正比以前真好了， 没有什么异味儿，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挺好喝的， 不错， 所以现在还可以， 是吧？ 哎，我看这方法挺好，我看今天每天听广播。 哦，那好，对 啊，现在大便也正常了。 你看，它是全面的。 啊、胃口不好，反酸了，大便也正常了，每天三四天才一次，每天吃药。 对。 现在喝的大便也好了。 它是全面的调。哎，从我们的它对于消化系统嘛，从我们的口腔进口一直到我们的食道啊、胃啊、是吧，脾啊、肠啊，一直到我们肛门，整个这一系统啊、 哦、 哎，它都负责调啊。 是 吧？所以哎， 我想问一下，我的先生能不能喝点啊？ 这个应该啊，所以作为我们这个，我们说了脾胃肠这是后天之本嘛，每个人呢、 啊， 你不能保证我每天的一天三顿饭都吃的那么科学那么规律，是不是？ 对对对。 有时候爱喝爱吃这个可能吃的多一点，是吧？ 啊，对对对。 哎，所以这样呢，这个肯定要伤到我们这个身体的生理机能啊。 哦。 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调，你调完以后它增强我们脾胃的什么呢生理功能，你说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哦、 是不是？ 哦、 啊，都可以。 胃口也不光好的，也是总打嗝， 是吧？ 啊啊，那我让我先生也跟着喝吧。 可以，太好了，这个哎，对，都应该这个对于他这个脾胃，我们都说了啊，中医特别重视这个后天之本嘛，是吧？ 哦， 哎，我们抓就要应该抓住养生保健也好，治疗疾病也好，我们一定要抓住根本源，是吧？ 啊、哦， 你比如说你 对对对 哎，说你比脾胃好了。啊，首先第一，我们解决了食欲问题。你想吃，你吃了以后呢，吃得很舒服，是吧？ 啊，对。对 哎，那吃完了它能消化，消化完之后它能吸收。 啊，以前不敢吃啊。 对呀、 啊， 它吸收好了以后，是吧？你的这个营养是不是不就补充上来了吗？ 啊、 你补充上来，你不就有精神了吗？不就有劲儿了吗？ 啊，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哎， 对 的。所以大家都可以作为。特别是今天的夏天的湿特别重啊！ 啊，对，今天太热。 哎，就是说呢，湿会影响我们的脾。你看天热了， 啊、 是不是大家食欲感不太强啊？ 他不想吃东西、啊。 哎，对了，所以说 啊， 我们过了这季节，一定要把我们的脾胃啊，应该调一调。 那我再多买几份给我先生也。 哎，可以，太好了， 啊、 是吧、 啊？ 这个我们把那钱呢花在前边。 啊，还有一个问题，我之前都问了，我先生肚子里有胀气，这个胀气怎么回事？喝这管事儿吗？ 这个胀气啊，我们说了，这个气啊，是百病之源 啊。 这个气啊，有时候你比如说，我们生气了，也会肚胀。 哦。 啊，另外还有一个呢，我们吃的凉的东西多了，它也会肚胀。 啊。 嗯、 哦。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 哦， 所以我们为什么告诉大家呢？吃饭慢慢吃，是吧？把它呢嚼烂了，嚼细了、 哦、 啊，有助于消化。 我们先生吃饭太快 啊，就是嘛。所以说我们身体不好啊，哦、都是有原因的。你上哪找原因呢、 啊？ 你得找自身的原因啊，是明白了吧、 哦？ 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哎、以前不懂啊，以前就光知道往医院跑， 是吧？ 那不是大病吧？他也不好受啊。 是什么叫病根儿啊、 嗯？ 是不是？ 现在喝的还可以，现在。 哎，根儿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啊，不良的生活习惯是不是？ 今天都不敢喝凉了。 超过了我们，越过了我们身体承受的底线了，是吧？你就不敢了。 哦、 为什么不敢了？ 哦、 你再这样吃，他就难受，让你痛苦，惩罚你了，所以你就不敢了，明白吗？ 哦，明白。 除了我们用这个，还得继续结合着我们三部曲啊，特别是这个季节。 这三部曲几乎不闲的。 那太好了。 啊、嗯，我们天天做。 哎，这就结合起来了。是吧？ 那老师们的态度特别好， 是吧？ 啊，对我特别热情， 好极了，行 啊行， 这个继续， 谢谢李老师啊、 哎，不客气 啊， 有什么问题， 谢谢 有什么问题，咱们经常交流，有什么问题、 哎、 啊。 行， 今天就到这儿啊。 好嘞。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小夫妻本想留在上海，却为何踏上凶险逃生路？ 别人带枪一起撤，每人可以带一名家属，赶紧准备吧。 扬言打造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蒋介石挑选的上海守将到底是谁？ 因为此人欺师灭祖，妄称恩伯。 绝密手谕暴露内情，残杀背后竟有黄金内幕。 谁敢阻拦他的运金路？见人杀人，遇神杀神。 为了活命疯狂逃亡，外滩岸边运金途中又上演多少血泪情仇？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之上海海上1949。 省祖默默地坐着，看着身边那个忙碌的男人，红烛的火苗在跳，映在他的脸上微微有些发烧。从此时此刻开始，这个男人就将成为他的丈夫。想到这里，20岁的米省祖心跳又加快了，他还根本没有准备好。男人没有注意到女孩的情绪，新婚之夜还在收拾大箱小包，这让他感到很沮丧。洞房花烛是不用想了，明天一大早夫妇俩就要上路，但不是蜜月旅行，而是仓皇逃亡。这座城市，这个家，他们再也回不来了。这是一个发生在真实人物身上的真实故事，时间1949，地点上海。新郎的名字叫做江汉，在上海招商局的警务组工作。1949年5月12日，警务组督察找到江汉，告诉他这样一个消息：最后一批船马上要离开上海，你和你的船员必须跟着撤退。江汉刚要争辩些什么，督察已经迅速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上级的命令，连人带枪一起撤，每人可以带一名家属，赶紧准备吧。江汉再也没有说什么。1949年5月15日，他迎娶了米省祖，这个姑娘也就成为了他唯一可以带走的家属。兵荒马乱，没有仪式，没有婚宴，一切都只是为了远走他乡。这一夜上海战役已经进入了第三天。 构建的长江防线早已被突破，南京、杭州相继解放。大上海这座蒋介石眼中最后的统治堡垒已是奄奄一息。 切和总裁的希望都打响静听。 南京失守后的第三天，蒋介石连夜从杭州赶到了上海复兴岛，召集团长以上军官训话，明确提出要求，坚守上海六个月。在他的如意算盘里，只要上海的场面能控制住，就能把帝国主义势力拉进来，打他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在很早的时候就做出了安排。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前夕，极力推荐并且落实了一个重要职务的人选，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蒋介石的中央军里分三大军事派系，陈诚系、胡宗南系，还有一个就是汤恩伯系。虽说不是黄埔出身，但汤恩伯一为蒋介石同乡，二来自诩对党国极为效忠，因此很受蒋介石的器重。不过除了老蒋，在国民党的政界军界中，很多人都是很瞧不上汤恩伯的。李宗仁就曾经非常严肃地提醒过蒋介石，汤恩伯此人当一师长以嫌过分，你竟还把这种人引为心腹。此话怎讲啊？莫非汤恩伯不会打仗，草包一个？非也。若论军事才干，汤恩伯也算一员猛将。客观地说，抗战期间的几次大战，他的指挥都是可圈可点。那为什么汤恩伯会如此不招大家待见呢？因为此人欺师灭祖，妄称恩伯。这段典故要说回到1922年直奉战争期间，浙江第一师师长陈仪的师部里，这一天迎进来一个年轻人，此人先是递给陈仪一封自荐信，然后倒头便拜，流泪不止，说自己是一腔抱负，希望能去日本学习军事，但身上没钱等等等等。陈仪读了信，又看了看这个长跪不起名叫汤克勤的年轻人，心说此人日后必成大器，于是欣然同意每月资助大洋100元，帮助年轻人远赴日本完成学业。万分感激的年轻人当即磕头如捣蒜，拜陈仪为师，继而又认作干爹。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当年轻人学成归来，日后飞黄腾达之时，为了向陈仪表忠肠，他把名字都改了，叫汤恩伯。时间转眼到了1949年初二月的一天，国民党政府浙江省主席陈仪派人给汤恩伯捎来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目前保存在浙江省档案馆，我们一起来看看其中都写了些什么。恩伯地台如卧，自丁明南来沪，面陈一切情与洽谈，在旧属湖邦县，你来进业情与言见。这封信的意思是什么呢？大体就是说，一个叫湖邦县的人过段时间想来拜访汤恩伯。那么这个湖邦县是谁呢？原名胡允恭，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陈仪是个明白人，他早就看出蒋介石的政权离垮台不远了，而这封密函其实就是策反信。汤恩伯的德行就在这一刻大爆发，在回复中他满口答应马上就回杭州发动起义，之后扭脸就奔了西口，把陈仪的信交给了蒋介石。消息很快传到了陈仪耳朵里，但陈仪的反应是不可能啊，我与恩伯情同父子，哪有儿子出卖老子的呢？您可能会问，这个系列节目不是讲蒋介石败逃台湾始末的吗？怎么拉拉杂杂扯到陈仪了？ 一来让您看清汤恩伯这人的本质，二来我们来看一样东西。这是1949年初仍在台湾地区使用的旧台币，请注意台湾银行的台字用的是简体，而在新台币上呢，台字反而用回了繁体，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旧台币上的那个简体字是陈仪的手笔，他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任台湾省行政长官，从主政到被处决，台湾这片土地见证了陈仪生命中最后的时光。仅仅半个月之后，毫无防备的陈仪遭到秘密逮捕，2月30日极刑被押往台湾，他的死颇具悲壮意味。1950年6月18日，陈仪被执行枪决，受刑之前他对刽子手说，向我的头部开枪，之后高呼人死精神不死，大步迈向刑场，终年67岁。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追认陈仪先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被一个视为儿子一般亲近的人出卖，我想陈仪将军是死不瞑目的，而他绝不是枉死在汤恩伯屠刀下的第一人。确定了夜深人静，门窗紧闭，左邻右舍都没了响动以后，江汉才小心翼翼地把证件文件点燃，一丝不苟地盯着他们在火盆里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灰烬。妻子米绳祖坐在一旁，很想上前帮手，却又有些犹豫。看着妻子的表情，江汉心中也有些乱。当他把日记本也扔到火盆里的时候，生命中的过往岁月也都烟消云散了，总还会有些舍不得吧，但想不了那么多了，因为这可是关乎到身家性命的事儿。这对小夫妻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已经介绍过了，丈夫江汉在招商局工作，爱人米绳祖是富家千金，当时解放军已经集结上海城外，大战即将打响，何去何从，两人必须做出选择。 那个已经上海很吃紧了，他们很多人都说留在上海啊，不走了。那时候我先生就把他很多的这个证件，最重要的证件都烧掉了，很多人都烧掉了，都把它烧掉了，不能留下来啊，因为他那个证件不太好啊。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江汉的妻子米绳祖的回忆录音，如果不是后来接到命令，他们原本是打算留在上海的，而也正是为了这个，江汉才会把证件烧掉。不就是个招商局的警务人员吗？证件怎么就会不太好呢？事情没那么简单。招商局职员只是个幌子，更确切的说是掩护。江汉原本是黄伯韬军团的上校参谋，而更隐秘的身份是国民党军统机关的特务。眼看上海就要易主，他必须赶紧把军官证和特务证销毁。在江汉看来，一旦被解放军发现真实的身份，他必死无疑，因为他是眼睁睁地看见国民党是怎么对付共产党的。 之前提到过的陈仪将军就是由军统特务直接抓走的，上海解放前夕，城市街头更是变成了恐怖刑场，国民党军警线特疯狂搜捕，公然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黄浦江水被鲜血染红，街头巷尾尸横遍野。 这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刻， 较量已经越来越残酷，步步见血。集中清洗绞杀一切可能与中共有关的力量，是蒋介石直接给汤恩伯下达的命令。具体执行的是这个人，时任上海警察局长军统魔头毛森。初识毛森的人对其第一印象往往是温文尔雅，谈吐不俗，值得亲近。但只要是稍微对他熟悉一点的，却都唯恐避之不及。此人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外号比名字还恐怖，毛骨森森。在毛森的指挥下，1949年5月间，提篮桥监狱里关押的5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杀到只剩28个。而就在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的当天，毛森又接到了汤恩伯的命令，去中央银行抓人。大人物毛森不是没抓过，陈仪算不算，还不是被他手到擒来。但这回要去中央银行抓的人，连这个毛骨森森也有些含糊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看一份目前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的密令。汤总司令，各中央机关存户物资为数甚多，或因缺乏交通工具，或因当地环境关系，以致迟未运出，兹为迅速疏运起见，经规定办法如次。说白了，这其实就是一纸催运单，所有的抵抗都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尽量再多运走一些东西。那么需要抢运的都有些什么呢？有中纺公司的棉纱，中央信托局的珠宝，中央银行的铜元颜料，中央造币厂的铜锭等等。运达地点以台湾为原则，必要时也可运广州和香港。一道命令把汤恩伯变成了运输大队长。汤恩伯急啊，所有的东西都得运，但最需要他上心的是这张单子上可没有，而是写在了蒋介石直接给他的手谕上。 败退之前疯狂杀戮，汤恩伯为何已无所顾忌？ 最需要他上心的是这张单子上可没有，而是写在了蒋介石直接给他的手谕上。 为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抗争，爱国进步人士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就拿国库黄金这件事来说，汤恩伯想运走，这个人就不答应。 大批珍贵档案中到底还揭露了什么？答案继续揭秘。上世纪40年代，蒋介石挑起的内战硝烟弥漫，印刷的钞票到处纷飞。 您要是想买一斤玉米面，您就得扛上100斤的法币来。 蒋介石心里惦记权力，更惦记着国库里的黄金。 谁敢阻拦他的运金路，他就见人杀人，遇神杀神。 太平轮不太平，难道真的是因黄金而起？ 有关这艘东方的泰坦尼克号最大的阴谋论，就是船上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以至于必须掩人耳目，甚至在出事之后不惜沉船灭口。 大厦将倾，蒋家王朝逃向孤岛，留下多少未解之谜？ 60多年过去了，石碑上镌刻的黑色文字似乎仍在提醒着人们，太平轮的沉没至今仍是一桩悬案。 档案为您揭秘蒋家王朝败退台湾秘闻系列。 现在两根金条放在这儿，你告诉我哪根是高尚的，哪根是龌龊的。 所谓手谕，其实不止一封，而是5封，里面所罗列的是蒋介石本人叮嘱一定要运走的东西。接到总裁的指令，汤恩伯的眼睛就亮了，老头子怎么就那么会挑呢？豁出去别的东西我都不管，手谕里的东西一定得运走。 这五封信目前保存在台湾国史馆，由于这是大西档案的镇馆之宝，所以我们无法拿到复制件，但可以看到照片，其中最关键的一封是这样写的： 汤总司令亲戚，除在户留存维持金融之必要数，黄金20000两，银洋100万元以外，其他可移拨上传。 这就是让蒋介石念念不忘汤恩伯见信眼开的东西，国库黄金。此前蒋介石已经运用各种手段从央行地库里运走了400万两国金，但这还不够，对于地库中仅剩的20万两，他也绝不撒嘴。而至于汤恩伯呢，他更狠，蒋介石的信里写得明白，为维持金融之必要，要留下黄金20000两，但汤恩伯可没这么大方，直接把这个数砍到了5000。但时局今非昔比了，中共地下党和爱国进步人士已经全面渗透进国民政府的各个机关当中，策动起义，准备迎接解放。就拿国库黄金这件事来说，汤恩伯想运走，这个人就不答应。时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哈佛大学经济系高材生黄敬武，他同时也是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常任干事。当汤恩伯在上海大开杀戒的时候，黄敬武一直在利用央行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眼下国民党军队又要清运国库，黄敬武马上向地下党组织进行了通报，同时广泛团结金融界人士出面抗争，这可就惹恼了汤恩伯。他密令毛森尽快抓捕黄敬武，但杀人如麻的毛森这一次却犹豫，因为黄敬武的父亲是国民党创党元老黄炎培，抓他的儿子影响未免太大了。此时是上海战役的第六天，汤恩伯已如一条疯狗，谁敢阻拦他的运金路，见人杀人，遇神杀神。汤恩伯完全无所顾忌，不仅抓，而且要速抓速杀。1949年5月18日凌晨，受尽酷刑的黄敬武被秘密活埋。 江汉不想走，他甚至烧掉了自己的军统特务证，指望着改头换面安身立命。但上级的一道指令瞬间把他打回原形，他不敢违抗。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任何迟疑都会被视为通敌，而对于有二心的人，军统会使出怎样的手段，江汉心知肚明。他别无选择，只能带着刚刚过门的妻子匆匆动身。 最记得的时候是我坐了黄包车，我侄子才3、4岁，一路追着黄包车喊，因为我们上海人叫娘娘，叫公公叫娘娘，一路跟着我喊娘娘娘娘。那时候我真的好难过，因为我晓得我这一次出去不回来嘛，不知道多久。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米绳组今天的样子，当年的风华少女老了，多少家庭多少亲人就此一别，再无音信，余下的是浓浓的乡愁，但当年残酷的现实却没有给离别的人们多留什么时间去感伤。当江汉和米绳组赶到外滩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们甚至有些无所适从。 豁出一切去逃，军舰、客轮、货船乃至民间的山板乱糟糟的在码头上拥作一团。当然在逃亡的人群中是看不到老百姓的，满眼都是国民党的高官巨富，他们拖家带口，完全顾不上是不是有辱斯文，在和残兵败影的哄抢中试图挤上这最后一批逃亡班。 都说兵败如山倒，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恐怕谁都很难想象国民党政权的阵前崩溃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军队要跑， 物资要运，而最关键的黄金白银更是要抢。在这样的情况下，普通人命怎一个见字了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一首《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对于很多人而言，这首诗是他们童年启蒙时学会背诵的第一首唐诗。本诗的作者李白以诗仙之名流传千古，不过在创作这首作品之前，李白正在经历一段人生的低谷。唐肃宗至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57年，因为卷入了永王李璘谋反的案件，李白被朝廷判罪并发配夜郎。两年之后的乾元二年，当诗人走到四川的白帝城时，意外得知因为关中地区爆发旱灾，朝廷下旨大赦天下，自己也因此得以避免了流放的命运，并且可以沿长江南下重返江南故居。本诗正是诗人在重获自由以后那种喜悦心情的真实写照。诗中写道：清晨我告别耸入云霄的白帝城，千里之外的江陵乘船一天就可以到达。船行在长江江面，只听见两岸的猿猴在不停地啼叫，在不知不觉之间，船只已经驶过了万重青山。本诗可以算是李白众多诗作中流传最广的一首，简单明快的诗句描绘出一幅气势磅礴的山水画卷。诗人将得到赦免后的愉快心情与江山的壮丽多姿和船行江面的流畅轻快融为一体，夸张和想象的写作手法让本诗既潇洒飘逸、惊世骇俗，又不经雕琢、自然天成。难怪后世的学者曾经称赞本诗经风雨而泣鬼神矣。李白诗中所提到的白帝城位于今天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山上，正对着波涛汹涌的长江瞿塘峡。这座城池始建于西汉年间，是西汉末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建。公孙述败亡之后，后人在山上修建祭祀他的白帝庙。三国时期，刘备进攻东吴遭遇惨败，被迫退守白帝城，并在此留下了向诸葛亮托孤的故事。元朝末年，白帝城因为战乱被毁，只剩下白帝庙残存。后人再提到白帝城时，大都也指的就是白帝庙。明朝以后，地方官员因为庙中祭祀的公孙述的反贼身份，派人毁掉了他的雕像，将庙宇改为祭祀刘备、诸葛亮和关羽、张飞等人的明良殿，名字取的是明君良臣之意。除了明良殿之外，明清时期这里又增建了武侯祠、观星亭和碑林等建筑群，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格局。